第24集，许苏赶忙点头。 嗯，韩见。 傅云宪说，你让你那个女同学找他代理。许苏诧异， 他就是个庸人，老实有余，能力不足，这两年一点没学到何老的本事。他要代理，徐凌就要被枪毙了。 回去以后让他抽空来索里子。傅大律师从容自若，轻描淡写地继续说道，我送他一个经典案例。第二天上午，傅云宪跟马炳元去见当地一个叫范林的不便律师，顺道也应其之邀去他的镇太所看看。不比军汉全面开花，镇太专于刑辩，尤其擅长毒品犯罪辩护。近些年随国内毒品犯罪日益猖獗，再加上范明其人深携网络炒作之道，也渐渐在圈内混出一些名堂。刚踏进范明的办公室，傅云宪就笑了，混得可以啊。若说傅云宪的军汉所是既奢且雅，冷峻有型，这范明的办公室就是浮夸到底，暴发户气质一览无遗。来时目的明确，马炳元拿自己小弟的案子跟范明聊了聊，基本达成捞一条命不难的共识之后，范明便让自己的助理出去带人。助理一下带进来三四十个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介绍说都是律师，有所里的也有所外慕名而来的，趁机会难得，都想请傅大律师传传真经。到哪儿都得给人讲课，傅云宪其实挺烦这个。他斜倚在沙发里，翘起一条腿，笑道，谈不上真经，同行交流而已。话是客气的，可姿态完全背离谦逊二字。但律师们齐齐殷勤，个个踊跃，跟学生似的还举手发言。他们手上大多都有案子，一个所谓的律师问，刚接了一个毒品犯罪的代理人，已经到了死刑复核阶段，当事人家属诉求也很简单，就是留一条命。那些律师一个挨着一个讨论案情，询问技巧，还要听傅云宪讲那些大案要案的办案经历，拉扯了两个多钟头。傅云宪虽然答得还算客气，但偶尔轻咳两声该是不耐烦了。范明眼力劲不错，及时出来说了一句， 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，就让给我们的实习生吧。 被范明点名的那个实习生愣了愣，然后说， 我懂得不多，没什么想问的，就想对傅律师说，我看您刚才咳得厉害，还是少抽点烟，对身体不好。 这话既温柔又体贴，不为追名，也不为图利。这话太做作了。傅云宪掐了手中的烟，目光饶有兴趣地移向说话的人。一张人群中原本没有被注意到的脸，细一看，傅云宪才发现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男孩子，白面红唇，桃花眼。五官与许苏颇有几分相似，但身板比许苏高大一些，脸型也比许苏更显棱角，看起来总体很像，像得和他方才那话一样刻意。人人都知道傅大律师偏爱谁，这小子原本就是范明有意安排的。范明趁机把旁人往办公室外轰， 哎呀，这傅大律师呢一会儿还有事情，今天学的呢够你们回去消化消化的了啊，就先散了吧。 一群人呼啦啦地说着， 感谢傅律指教， 又呼啦啦地往外走。傅云宪突然抬头点了点其中一人， 你留下。 被留下的正是那个像许苏的男孩子。待办公室里又只剩下那么几个人时，范明说， 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实习生，大四，名校高材生。为什么学法律？ 傅云宪问他。 想挣钱，想扬名，还是想伸张正义？ 那个像许苏的男孩子思索半晌，道： 都想。 都大四了，回答这个问题还能犹豫一下， 不容易。 傅云宪以手势示意对方靠近。 叫什么？ 许林。 那个男孩子顺从地走到傅云宪的身前。 言无许，甘霖的霖。 范明对许林说， 嘿嘿， 哎呀，这个傅律难得提携新人，你要抓紧机会，多学习学习。 话音刚落，傅云宪却没再看这个一脸乖顺的小实习生一眼，反而垂下眼眸看了看自己腕上的那个护身符，对一旁的马范二人说， 这两天我行程紧，手上的事情忙完就走。 上午的行程结束后，范明执意要请傅云宪吃饭，傅云宪兴趣寥寥，让马炳元安排车先回去了。傅云宪望向车窗外，街边的绿植长势正猛，车一拐弯，满目的钢筋水泥间便一下荡开一笔浓重的绿色，街边小贩的生意与所居的城市一般蒸蒸日上，个个腰包鼓鼓，向行色匆匆的路人招揽生意。